受风雨吹落地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嗟，月下路途不再回。水滴引阮入受难地，怎样让你有意义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